好，翻嚟第二节啦， 好， 哇，真系头先我哋第一节其实都成个特辑咁噶啦吓，即系讲翻呢个嘅中美角斗啊，咁啊同埋呢个中美俄啦，三个地方系咪啊？其实你离开都离唔开到呢三个大国嘅主轴噶啦。好啦，咁咧就我哋要睇翻咧就另外咧就讲翻日本啊，日本近排咧都有一个好重嘅角色嘅。其实日本咧就似咩咧？就似呢个嘅以前咧系咪有个希腊有个神话咧就？有个叫做冥神系嘛，哈提斯系嘛，哈提斯好似养咗只狗噶，咁仲要三个头噶系嘛，定系有50个头噶？我唔记得啊。咁咧就叫 Cybers 啊，冇记错叫做。咁啊，细个咧睇啲希腊神话啦，即系读书嗰时要读啦吓。咁咧就印象中咧有只咁嘅恶犬啊。咁咧我心目中咧，我觉得咧美国咧如果系哈提斯嘅话咧，收你皮啊！咁咧佢都要揾啲人帮手噶。咁啊，我觉得咧日本有啲似呢只 Cybers 啊。50个头嘅，都真系几恶下噶。咁啊，讲翻咧，今次咧日本啊，今次咧就嗱，佢哋 NHK 嗰边啊，NHK 咧，我觉得最出名嘅咩咧，就系、是、你成日咧睇啲荷里活电影咧，NHK 咧会报道香港消息噶。我咧以为咧，我细个以为 NHK 个 HK 真系指 Hong Kong 啊，N 系指咩咧？我谂系咪即系 New Hong Kong 啊，新香港报道啊？原来 NHK 日本放送协会啊，佢真系成日报香港新闻噶。 系咩？ 跟住咧，搞到你知唔知啲咧美国人？我听讲咋，我有个美国 friend 话咧，佢话咧佢问佢啲 friend 啊嘛，你知唔知香港喺边度啊？佢话我 Hong Kong 咁样话。Part of Japan，日本啊嘛，咁样好鬼搞笑啊！听翻都觉得，我谂讲翻 NHK 啦吓，咁啊报道咧就话日本海上自卫队啊，嚟紧呢个叫加贺号嘛，我哋成日讲啊嘛，呢架直升机航母啊，咁咧直升机航母咧就因为佢 suppose 咧就啲人最出名咧就话佢究竟会唔会摆啲 F-35B 上去嘛，系咪？咁其实咧我觉得咧根本咧系其实唔系会唔会，其实时间问题就梗噶啦，一定。咁佢哋会 upgrade 翻嗰个甲板啊，系嘛？upgrade 翻一啲嘅嗰个机库，然之后咧就后面嘅后勤训练下咁样，其实成件事我觉得就冇问题噶啦。今次咧佢咧就去到印度洋喎，咁大家知咧，其实咧美国就有个策略噶嘛，叫做印太战略啊嘛，即系以前嘅亚太啦，以前咧就停留喺边度咧，就停留喺亚洲至到西太平洋，咁而家咧就应该将佢 extend 到去印度洋，咁大家都好明显知道个战略针对目标边个噶啦。就系针对中国，因为中国咧，其实对中国嚟讲咧，佢个一带一路嘛，佢一路咧最紧要就系由佢哋嘅南海出发，穿过咗呢个新加坡啦，系咪？马六甲海峡啦，跟住进入印度洋，跟住进入阿拉伯海啦，最后进入地中海啦。大西洋佢哋暂时冇办法染指到噶啦，但系头先讲嗰啲细海咧，全部都系大陆系会染指嘅，所以大家发觉咧，大陆有时会喺地中海出现嘅，喺地中海出现嘅会过走过去黑海。就会同呢个嘅俄罗斯做演习噶嘛，咁你就知道啦。其实大陆人咧成条线就佢想嚟紧海军行嘅嘢咯。咁对大陆嚟讲咧，就保障佢哋个能源生命线就由边度咧，就由中东开始嘛。中东嘅即系阿拉伯海啦、红海啦嗰边啦，一路扫过嚟啦。咁啊，霍尔兹海峡，但系因为佢同伊朗 friend 嚟噶嘛，所以其实霍尔兹海峡人哋嗰啲快艇唔会攻击佢噶嘛。咁但系听讲伊朗依家同印度 friend 咗，咁伊朗嚟紧会租个军港俾印度， 喂， 咁所以咧印度就会想喺伊朗截翻你大陆， 哇， 即系咧玩围棋啊，你围住我嘛，我最出围翻你， 哇， 就系啦，所以唉，即系呢啲咧吓，穷国战略系相当好玩嘅，即系同大国战略有少少唔同啊。好啦，咁我哋讲翻啦，啊，真系啦，讲翻呢个咧，日本海上自卫队啊，加贺号啊派出，咁咧就同翻咧斯里兰卡同埋印度啊，就进行一个联合演习啊。但系咧最尴尬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嘅，就系、是、斯里兰卡呢个国家，大家知唔知其实佢系被中国化咗噶啦？ 系咩？ 系啊，我估佢迟啲会使人民币噶。 佢唔九等都八等穷国噶 啦。唉，呢、這个真系九等噶啦，真系八等九等。嗱，呢、這个穷国衰在乜嘢咧？衰在谋财啊。咁谋财之余，仲要衰在咩？贪心啊。咁咧，大家知佢啱啱咧就上年定再上年咧，从呢个嘅泰米尔之父嗰边咧就游击队倾城咗啦嘛。咁啊，佢哋终于唔使咧佛教同呢个嘅回教同唔使再大打出手啦嘛。 哦。 发展咧经济啦，系咪？就终于可以啊！一发展经济就遇上一个国家就叫中国，中国就话唔紧要，我放水俾你。因为你系一带一路咧，我哋都一个重要国家，咁啊放水俾佢啦。听讲都放咗成几百亿噶吓，人仔，跟住唔觉意咧，人哋还唔到，咁点算啊？跟住咧，大陆就呢个时候就出手，就我唔紧要，喂，不如你俾个港口我管理啦，咁样。跟住我好啊，咁咧就咧个港口咧一签签咗99年，咁咧就2017年开始。咁大家估到啦，如果由2017开始要还，应该系2011、2116系嘛？ 嗰个港口咪叫九龙港啊，99年啊， 九九港。咁咧就有个港口啊，咁啊租咗俾佢啊。 系。 咁呢个港口咧喺呢个斯里兰卡南岸嘅。 系。 啱啱就系 face 住印度洋咯。 系。 咁大家都估到攞嚟做乜噶啦？ 就解擺明為人道啦。同埋呢都冇話為人道啦，其實佢根本嗰個位呢最靚就係咩呢，就係補給線啦。成個補給線呢，佢有斯里蘭卡，佢有巴基，再高啲有巴基斯坦，係咪，再過啲有呢、這個嘅孟加拉，孟加拉有軍港，再過啲呢有緬甸，嘩咁你咪計晒，其實基本上佢咪成個印度佢布晒港口㗎啦，有成四五個港口 圍住 圍住印度㗎，其實 suppose， 所以其實印度好鬼驚㗎， 印度最初又有美軍基地呢， 印度嗰都係，但嗰個遠啲嘛，嗰個好遠下㗎，嗰、 okay. 個真係喺印度洋同埋呢個嘅新加坡拉條線，大概中間好遠嘅，咁你話要遲緩呢啲時間㗎，同埋美國同印度咪盟友嘛，暫時仲未係，所以冇義務幫你㗎，咁所以印度要自己諗下點算，所以咧印度咧係啦， 所以未肯買 F16 俾你啦。 哦，如果買 F16 真係好啲喎。咁咧，所以就但 F16 都係短啊，佢都要買架遠少少戰機打。咁咧就所以咧，你見咧今次咧就日本乘機拉攏印度，同佢講喂，其實大陸成日威脅你啦，我哋共同敵人嚟嘅呢個，一齊玩下啦咁樣。咁啊，斯里蘭卡尷尬啲咯，因為斯里蘭卡咧即係成個港都借埋俾大陸啦，所以今次都係玩下算啦，應該。咁另外咧就觀察者網啦，引述翻 HK 講，咁其實咧就斯里蘭卡嗰邊啊，其實咧都有一個叫做杜妻號啊。杜妻号个名好搞笑，偷人老婆号啊！杜妻号啊，水道嗰度啊，咁啊，护卫舰啊喺嗰边咧靠港嘅，系啦，咁咧就都系日本嘅护卫舰。咁当然成日话护卫舰啦，其实个吨位咧都系驱逐舰啲吨位嚟嘅。 哦，七八千吨啊， 有噶，唔差噶， 好大只 喎。系啊，咁佢哋今次咧双方协同作战咧，就展开咗呢个嘅海上搜救一啲受伤人员训练啦吓。咁咧就理论上咧喺印度洋咧就大概十日训练啦。咁会进行咩咧？反潜同埋炮击。大家知道反潜又针对边个啦？ 系 大陆啦，因为大陆系成日喺印度洋出潜艇噶嘛。咁大陆咧，依家咧就会出咩咧？会出093B 啦，会出呢个嘅094啦。094咧久唔久开始咧唔见咗啊，喺个港口咧喺海南岛啊，即系嗰个沙马嗰边咧，龙虾湾基地嗰度咧。咁你久唔久咧？你见到094本有四架噶嘛？咦？点解得翻两架咧？其实就即系有两架走咗咯。咁你望返去维修中心又唔喺度喎，咁即係边呢？即係出动啦。咁呢咁久即係会有两架周围去囉。咁你去边呢？其实都唔知嘅。潜艇就所以呢就呢啲位会。咁你睇下今次大陆够唔够胆喺佢哋演习时候浮上嚟囉。咁浮上即係摆明我睇住你㗎，射你哋㗎咁样啦。咁呢啲呢係好睇嘅。好啦，另外一个呢就讲返日本呢又系过瘾喎。咁日本呢就做咗演习。今次同咩呢？同美国同菲律宾啊。咁做个演习，今次咧就喺啲菲律宾海滩嗰边咧做一个联合演习啦。系啊，咁菲律宾咧就应该阳光与海滩啦， 好有历史意义啊， 有历史意义系嘛？ 呢个同呢个马哈萨啊重夺呢个菲律宾之后就话， 系二次大战嗰阵时系嘛， 日军就辞职就已经啊消失呢个 菲律宾 噶， 系啦，即系成个南海啊嘛。咁所以咧就今次自卫队咧就翻翻嚟菲律宾，咁咧基本上都系二次大战之后咧日本装甲车第一次咧上到嚟呢个外国领土啊。咁咧就喺呢度咧，菲律宾嘅叫做三苗礼士省啊 ，San Balas 啊，系啦，嗰、那个市咧就叫圣安东尼奥市。喂，呢、這个市好熟喎，呢、這个市系咪以前阿杜特杰特做过嘢噶？ 都唔 系啊，圣安东尼奥啊，好似系啊，印象有啲熟、啊。 西班牙文嚟啊，都系 有啲熟啊，个名系啦。咁咧就今次咧系美国陆战队同埋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啦，好难幻想咧菲律宾嘅海军陆战队。 哇，三个死敌嚟噶，即系嗰阵时你西班牙佬即系卖咗呢个菲律宾俾呢个。 系 美国之后， 系 就已经菲律宾佬已经喺度同啲美国佬打噶，已经 哦咁啊系， 即系而家系日本仔二次大战嘅占领咗菲律宾啦，话 即系菲律宾又同日本仔打镬劲嘅， 系啦，有好多佢占领， 跟住美国佬又同日本佬打镬劲嘅， 三个死喺度，唔得意啊！自己西班牙佬一齐开 party， 真系成个菲律宾好热闹啊！咁咧，所以咧就今次咧美国陆战队啦、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啦，同日本海军陆战队嘛， 系 咁三个一齐汇合啊，就做一个咩两栖登陆啊！就喺恐怖组织手上咧攞翻菲律宾领土啦，大家谂啦，恐怖组织指咩啦？咁当然首先咧就系 ISIS 啦 ，ISIS 咧即系叫做自称嘅 ISIS 分支啦，其实就冇关系嘅，应该即系纯粹系真系佢哋啲回教徒，同埋因为佢哋咧有个游击队噶嘛， 系 嗰边有个游击队领袖啦，咁就嗰个领袖咧就成日都老笠啲中国人嘅， 系咩？ 系啊，老笠中国人就会问大陆攞钱咯， 喂， 系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去到嗰啲南部嗰啲地方咧小心啲啊， 你算唔算中国人啊？ 我个样都系噶，虽然我讲英文咋，系啊，我样都好似啊，所以我应该戴翻个克林顿面具咁好啲。咁咧讲翻啦，咁咧就恐怖组织手上咧，就当然头先我哋讲嗰啲游击队啦 ，ISIS 分支啦，同埋咧，我估咧有 暗有所指嘅，我相信啊。咁啊，即系同埋咧，就好细规模嘅日军做一啲嘅人道支援任务啦吓。 日军唔好人道啊，以前。 咁咧讲翻啦吓，今次咧演习嘅地方咧就是、一个咧海军基地咧，原来距离黄岩岛咧250公里，其实好近嘅啫。 系 啊，咁咧就菲律宾咧，所以就话黄岩岛系佢嘅。咁但系大家知道其实就大陆占领咗噶啦，基本上嗰啲军舰日日都喺附近噶，你入唔到去噶。 派个船去国签咪得咯。 派船入唔到去啊，直头入唔到啊，即系佢啲军舰喺附近游弋嘅，不 嬲撞， 冇得撞啊，冇得撞，冇得撞，你唔够撞啊，真系，人哋会射你咯，可能会。大陆真系咁射啦，如果呢个位可能就，因为佢恰你菲律宾炸啊嘛，一定会嘅。咁另外咧就听讲咧，日本自卫队咧就派咗50个队员咧着啲迷彩军服啦，但系就冇武器噶噃，就跟住咧啲装甲车就喺度行行咁样咯，系啦。系啦，就话咧要救咗嗰啲扮死嗰啲菲律宾同埋美军，咁就好搞笑。成件事其实做紧啲乜嘢咧？系咪又唔似夺岛系咪啊？其实咧 ，suppose 应该要做啲似夺岛嘅嘢嘅。 系 咁，系讲俾大陆听咧，钓鱼台咧，我随时可以夺到。 哦， 咁咧，如果你打钓鱼台咧，我亦可以夺攞翻。咁所以咧，你就唔好谂住咧喺东海有咩作为啦。南海一样，我一样夺到。你嗰啲岛咧，我照夺。是冇问题嘅， 唔系用 B 码而炸完就算嘅咧， 咪炸完再夺咯， 即系 直头摆明就咬你噶啦， 咁样 都得，即系咩？即系佢未必真系夺，但我有夺到能力， okay. 你就惊噶啦嘛，系咪？ Okay. 好啦，跟住另外咧一单咧又系同日本有关嘅，咁咧今次咧就讲常规潜艇啊，咁大家知咧常规潜艇咧就不嬲咧啲潜艇啦吓，即系咧佢哋用嗰只咧，用嗰只咧就叫做铅酸啊 ，lead 啊。lead acid 啊，咁用啲铅酸电池嘅，咁啊铅酸电池咧就去插电，呢个都好多年啦，几廿年啦，咁大家都知咧，即系佢插电啦情况啦，然之后就去用，咁啊 铅酸电池即系加啲汽车电池咯， 系咯，用开嗰啲电池咯， 系啊， 咁咧就特朗普之前都有话咧，其实嚟紧咧美国咧系咪都要开始做翻少少常规潜艇？ 哦， 系啊，咁当然啦，我想讲冇人睬你嘅。因为咧，首先就系呢啲应该搵唔到食啦。第二就系咧，其实淘汰咗咁耐，你再起翻咧，其实个生产线咧，你又要 train 翻呢啲人啦。当然个技术美国不嬲都有，因为老实啦，做啲潜艇佢不嬲都识嘅，佢唔做啫。咁你要 train 翻啲人咧都得嘅。咁但系咧，始终咧做核潜艇条水咧咁大，你会唔会翻翻去做翻啲细水？ 唔会啦，一定做核潜艇。 你唔会噶嘛？同埋最紧要就系而家做紧哥伦比亚嘛。 系啊， 哥伦比亚级，维珍尼亚级已经做到发发声啦。你谂下，洛杉矶啊！呢、这个级数依家都要退役啦，系咪？咁你谂下佢点会再走翻转头？所以我觉得咧，特朗普都系讲下嘅啫。咁但系咧，我哋讲翻啦吓。咁咧就而家咧，日本咧之前咧做咗一个咧叫做 AIP 啊，绝气系统啊。咁咧就用呢个绝气系统咧，就有个好处嘅就系咧，佢唔需要咧成日咧都靠吸氧气咧去推动啊。咁所以咧就喺水度挨耐啲嘅。 哦。 佢又挨30日啊，挨可能长啲咧，两个月就稳啲啦。 佢都系电解翻啲海水里边啲氧啫嘛。 系啊，冇错。咁所以 AIP 绝气系统咧，理论上呢个系统咧喺日本咧用得相当好嘅。 如果成个月就可以跑住核潜艇噶咯。 哦，核潜艇再耐啲啊！核潜艇啲癫起上嚟可以玩90日噶。 次个测试好似半年都试过。 嗱，我想半年系会收埋人命噶。 半年佢要 佢会死 啊！ 真系 冻到啲粮食成个山咁高。 唔系啊，但系问题嗰啲人嘅精神状态会崩溃啊、哦！因为咧，你180日咧都系红黑红黑红黑咁样咧，会癫噶嘛，会癫假咯，成日坏啲。同埋你知唔知听过咧？以前咧，大陆啊，有佢哋试过玩90日啊，好劲啊！你以大陆科技、啊，柴电咧用90日，上翻嚟啲人咧瘦咗1/3啊！你谂下嗱，如果佢本身系180磅嘅，上翻剩翻120磅啫， 系咩？ 好恐怖、啊！ 咁我整翻减肥潜艇啊，大班 会死人嘅，仲话会缩嘅，最惨嘅系你瘦咗缩咗，因为红黑红黑红黑咁嘅啫嘛，系咪？嗱，讲翻啦，嗱，跟住咧，今次咧就佢用咗咧日本咧一间公司叫做汤浅技术公司，唔知点解叫汤浅技术公司咁搞笑个名，咁咧 GIT 叫做，咁啊研发咗一个锂电池话。咁大家知啦，即系如果你用锂电池咧，就梗系即系好似而家大家手机啊嘛。咁大家知啦，如果你原本咧以前细个咧用嗰啲电池咧，即系你知嗰啲 LED 嗰啲咧，就 Tesla 出钱。 其实我哋以前用嗰啲咩黑猫电池嗰啲咧，其实都系用铅酸嘅。 系啊，铅酸嘅。 咁但系你后来冇法好简正啊嘛。 系啊。 再后来咧，我哋而家电话就用锂啦。 系啊。 系咪再襟啲啊？ 锂电系再襟啲嘅，系啊。 再襟啲噶嘛？ 同埋佢冇咗个储电记忆噶嘛，即系你每插饱佢就饱噶咯。 系啊， 你唔使等放晒电先插爆 嘅。以前要咯， 以前要放电 的。以前要嘅就放晒佢，而家唔使噶啦。咁所以咧就呢个锂电池咧就梗系当然有好多好处啦，系咪？但系咧就点解咁耐以嚟都冇咧？就因为咧，首先咧你锂电池做到咁大， 系 难嘅， 好贵嘅， 好难好贵。 同埋一样嘢就几危好危险嘅，因为本身锂电池一 见掂到空气就着火噶啦。 系啦，因为咧，大家如果你细个有读过嗰个叫做原子序表啊 ，atomic table 啊，咁你记得佢系属于 group one 噶嘛？ 系啊 ，group one 咧理论上咧就系 几活跃嘅， 相当活跃嘅 金属嚟。 系啦，咁当然啦，理论上就个 table 咧越底越活跃嘅，所以你咧属于第三格。咁啊 ，group one 嘅第一个，咁咧就算活跃，但系就算唔算最活跃。 所以啲电话尽量都尽到而家唔会俾你换电嘅， 系， 佢惊你拆旧电出嚟玩火， 出事嘛， 系啊， 出事嘛，咁啊，啲输都输到佢傻啦， 系咪？ 咁所以咧就依家咧，你 suppose 所有电都系喺入面啦，同埋你冇发觉咧，飞机咧系唔可以即系带啲锂电池上机噶嘛？你可以寄仓，但你唔可以带上机， 啊唔系， 当你炸弹咁爆噶嘛？ 唔系，你系要，我哋唔俾你寄仓。反而 唔俾你寄仓， 俾你寄仓。 首先，我冇寄错啊， 系所以要 hand carry。 啊，系 ，sorry， 唔俾你寄仓，系 全部都要 hand carry， 因为有得 check， 系有得 check。 check 过你 ，check 过你旧电，因为照 X 光会知呢架系咪炸弹嚟噶嘛。 系系，咁同埋惊你喺度引爆。 系啊，如果我试过啊，就喺机场啊，有一嚿手机嘅后备电啊，摆喺个夹度啊， 都要攞翻出嚟 走啊，一入个 X 光即刻 bit 啦， 攞翻出嚟即刻。 要即刻攞出嚟啊， 系嘛？ 所以你大家唔好搏啊！ 唔好搏啊！ 因为佢基本上佢嗰个 X 光咧，佢 X 光入边嗰个光谱仪咧，其实咧任何啲 睇晒嘅， 其实佢 scan 晒嘅， 睇晒嘅真系， 即系嗰啲违禁品嗰啲全部系会扫晒。 而家最新科技系做四色噶，唔系黑白噶啦，四色噶，有颜色噶，佢四色咧系睇晒噶，所以你系无论你收到咧，你以为啲毒品啊， 系啊， 一浸又一浸又包住都睇到噶。 你肉眼佢咪肉眼 check 噶，全部电脑睇嘅。 系啊，所以咧就依家用四色做咧，相当之清楚噶。 系 嗱，讲翻呢个锂电池啊，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啊，如果你做到咁大咧，依家技术成熟咗啦，咁如果佢做得咁大咧，应该个可以量产啦，因为佢依家可以做到一架潜艇落到去咧，就谂住嚟紧全部都系用锂电噶啦。唔再用舊體㗎啦，即係佢已經克服咗呢個量產問題囉。咁當然啦，相對嚟講呢，就其實即係如果你用鋰電呢，可能中間仲冇咁多 chemical 嘢呢，仲方便啲添。 咁呢個係 Tesla 潛艇喎。 哇,Tesla 潛艇。咦，咁 Tesla 係咪應該都幫我手呢？係呀。但係呢個應該。 但 Tesla 個電係 Panasonic 喎。 咁呢就今次呢就應該係全國產 㗎。 好勁好勁。咁呢就即係其實呢你話美國人有冇試過呢，美國人都試過用星啊。新電池啊。係呀，咁好過原酸嘅。但系佢话要用好多 silver 咯，用好多银啊，咁用银好贵噶嘛，咁又系搞唔掂咯。 日本就想用呢、這个fuel cell 嘅即系燃料电池嘅 motor 嘅， 系， 但系而家技术都未突破到， 系呢、這个系有啲难嘅， 系啊，即系燃料电池啊，即系烧氢啊， 即系太空科技， 系啊， 算唔算啊？太空科技咯，系嘛？ 佢而家都未做到量产车， 系啊， 系啊， 所以呢样系难嘅。咁、啊、但系我想讲咧，今次呢个优势咧，日本做到咧，唉，我想讲咧，即系话咧，佢哋嗰啲嚟紧苍龙级啊， 系。 哇，个作战性能又大幅提升啊！咁老实啦，你话提升几多？嗱，数据啊，数据系两倍咯。 哦， 即系如果佢以前三十日，依家咧六十日，咁系当然啦。最难我都系嗰句啊，其实你红黑咧，其实系呢个精神状态得唔得啊？嗱，嘢食都得嘅，我觉得，因为佢吨位唔系细啊，但系佢就真系个人嘅精神得唔得咯？咁啊，但系日本仔又似乎好似得嘅，系嘛？咁所以好精彩啊！ 我坚忍到180日啦， 系啊，坚忍到啊， 系啊， 系啊，好呢一节嚟呢度先， 好。